第66章，梦想成真。老人家总是容易出神，回忆往事的时候更是如此。当老人回过神来，一只骨节分明的手伸到他眼皮底下，啪的敲了一下控制键，又收了回去。老人抬起头，秦秋冲他一笑，您继续，我们自便。说完，秦秋大步流星地走到落地窗前，另一个违规考生游惑正站在那里等他。呼，窗玻璃瞬间消失，冬日深夜的寒风灌了进来。游惑就站在平台最边缘，俯视着高楼之下的黄黄灯火。从侧面看过去，他薄薄的眼皮垂着，表情冷淡又平静。有那么一瞬间，老人莫名生出一种感觉，那个模样早已模糊的监考官如果摘下墨镜，就得是这样的眉眼才合适。 游惑看了一会儿，偏过头来问，从这儿像？老人心说语气也像，跟那位监考官一样，始终是一副不太热情的腔调。念在他初来乍到的份上，老人宽慰道， 对，就从那里下，你往右下方看，应该有个长梯，踩着那个下去就可以了。 游惑扫了一眼脚边，钢筋钉在墙上一道一道的从上延续到下，一眼望不到头。如果是位高的人，看一眼都会心跳加速。因为气质似曾相识，老人忍不住多说了几句， 这么看挺害怕的是吧？心理上克服一下其实也很快。 秦秋早已不记得过去的12次惩罚了，秦秋像第一次来似的好奇地看出去，接着似笑非笑地冲游惑说， 要克服吗？我不介意等你一会儿，这钢梯也不算太长。 游惑瞥了他一眼，抬脚就跳。秦秋站了片刻，忽地笑了出来，也跟着跳了下去。老人安慰的话咕咚咽下去，心说真是见了鬼了，多年不见，奇葩居然能凑一双。但老人又忍不住有点唏嘘，明明模样没变，现在的秦秋却和当初不太一样，就像长刀裹束了一层魔衣，只在某些不经意的瞬间会露出一片刃光。作为一个过来者，这种变化在老人眼里并不陌生，生活里常见的很。好比有人丢了东西迟迟找不到，说话做事就会心不在焉，在旁人看来懒散冷淡，只有在偶尔回神的片刻能显出一丝平日的火气，那种状态和现在的秦秋如出一辙。但秦秋好胳膊好腿，既没伤也没废，老人左思右想也没发现他丢了什么。他垂着脑袋又开始昏昏欲睡，半梦半醒的瞬间，老人突然想起来，哎，另一个考生没登记。 没登记这事游惑是故意的，那个按手掌的仪器记性太好，还有过往记录，看秦秋的显示，考生和考官期间相互绑定，游惑一巴掌按下去，搞不好会出来一串考官 A 的记录，暂时还是算了吧。下落的过程长得出乎意料，寒风自下而上，万箭齐发，吹得人皮肤生疼。许久之后，速度骤然一降，他砸进一团软垫里，落地瞬间敏捷地做了缓冲。游惑站直身体，定睛一看，发现自己正站在一摞海绵垫旁，海绵垫套了深绿色的布罩，刚刚接住他的就是这些东西。不远处是个沙坑，再远一些是塑胶跑道和阴阴草坪，这是一片操场。夕阳沉落，学生三五成群，笑语遍地，除了游惑站的地方 哪里都是人。细嗦一声，旁边的软垫又是异响。游货转头，就见秦秋一个侧身从软垫上撑跳下来。什么地方？秦秋漆黑的眼珠四下一扫。中学？ 嗯。 游货说。 确定没弄错？ 这里到处都干干净净，游货实在看不出哪里有这个必要，总不至于拿扫帚清吧。惩罚人的时候，系统可从来不会认错门。秦鸠绕着半人高的软垫走了一圈，说：我找找。 找什么？ 一般会有一个清理清单，告诉受罚的人需要完成哪些条件才算清理结束。啊，找到了。秦鸠脚边有一张便签纸，插在细软的沙坑边缘，纸是姜黄色的，很容易被忽略。便签条上印着几行字： 本场考试科目政治，涉及考点哲学，括号唯物与唯心主义。本考场考生频繁出现过度反应，致使原本局限于考生的效应无端扩大至考场内所有人，括号包括考生及题目相关角色。考场频繁失控，依照相关规定，同一考场连续失控超过五次，必须进行维护与清理。现发布清理任务如下：请接受考生恰当清理所有主观臆造之物，将考场秩序恢复至可控范围内。政治、哲学、唯物唯心。游货的目光又一次移向了操场。哪来的主观臆造物？ 说不好，没准这些人就是。 游货没吭声。整个教学区响起了下课铃，几位体育老师在操场不同地方吹起哨子，姑娘们说笑着三三两两往各处集合。篮球场上男生们意犹未尽的又投了一次篮，这才运着球往场外走。 有点绿，看来不是很喜欢这种设想。 秦鸠忽然说。游货回过神，就见秦鸠两手插着口袋，一副穷极无聊的模样，正微微躬身，用一种研究性的目光看着他的脸。干什么？ 播报一下你的脸色变化情况。刚刚短暂的白了一下，现在又有点木。 秦鸠的目光往下落了一点，看着他嘴唇抿成一条线。游货忍了片刻，没忍住。 你来之前吃了什么馊东西？ 没有，就是跳了个楼，心情还不错。 这话要让守门老头听见，恐怕又得捂心口。但急速下落的过程确实给秦鸠带来了一种久违的刺激，并不是这件事本身刺激，而是这个地方。秦鸠想，被他遗忘的那十二次惩罚一定不难熬，或者说那过程中应该发生了一些令他高兴的事，以至于仅仅一丝似曾相识的感觉都让秦鸠觉得心情愉悦。你们来了。 一个声音远远传来，游火循声看去，一个穿着咖色套裙的中年女人冲他们招了招手，快步走过来。 你们是来帮忙的吧？ 女人说。 我是这里的政教处主任，我姓肖，这几位是我们的优秀青年教师。 这智障系统真的够了，说好的清理还非要做戏做全套。 这跟再考一场有什么区别？ 游火嘲讽道。秦鸠说，有，不会刷出倒数第一的区别。肖主任简单介绍完便问两人， 具体情况你们是知道的吧？ 不知道，说说看吧。秦鸠说。不知道？不知道来这儿干什么？一个小伙子不耐烦地咕哝着，他眼下有两片青黑，眼圈快掉到嘴角了。不只是这个小伙子，在场几位都是如此。 站在一起，视觉效果非常刺激。肖主任扶了扶眼镜，责备地看向他，斥责了一句： 小郑。 小伙子不情不愿地闭嘴了。肖主任又对秦鸠客气地点了点头： 不好意思，他们最近饱受困扰，没怎么睡觉，实在身心疲惫，说话难免有点急。 什么困扰？秦鸠问。游货从他手里抽出便签条，正反面翻看着。肖主任说： 是这样的，最近学校不太干净。 秦鸠真的服了这种挤牙膏的解释方式，但他还是耐着性子问道：怎么叫不太干净？那个急脾气的郑老师受不了了，接过话头说：前阵子吧，学生之间流行起一种游戏，你们应该懂的，可能学习压力太大的缘故，很多小孩喜欢玩这种，就是类似能许愿或者招鬼的，追求刺激或者纯属好奇，也有比谁胆子大的。 哦，略有耳闻。 秦鸠说。所以他们招了个什么？郑老师很崩溃。 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，按照学生的说法是什么造梦的还是抓梦的，总之就是跟梦有关，它本身并不是什么重点，重点是它的功能。 对，最要命的是那个功能。 肖主任这下打开了话匣子， 说是能让人梦想成真。 还有这种东西可以招？秦秋挑起眉。 在这之前我也不信，但现在看真的有。 怎么找？秦秋又问。肖主任内心嘀咕，这俩人到底是来解决麻烦的还是来找麻烦的？肖主任觉得这位先生看上去比学生还想尝试，他连忙摆手说： 啊，不不不，怎么招不是问题，问题是那么多学生乱许愿，现在整个学校都赔进去了，人人都能梦想成真了， 这不是好事吗？秦鸠玩笑似的说：升学率100%。郑老师没忍住： 好个屁，刚开始两天好像还行，一来玩的学生少，信的也少，做的又是美梦，考试成绩还真有提高，但怎么可能人人都做美梦呢？总有几个没睡好做噩梦的，那真是要了亲命了。我那天值夜班，住在宿舍区。 郑老师双手抹脸，把自己搓变了形。 我天，你是不知道那一晚上我是怎么过来的，窗子有一个上吊的人影，被子睡一半都是血，门外还有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在挠。 学生噩梦里的东西也成了真，在宿舍区走街串巷。那晚上也不知道访问了多少户，第二天上课的时候，一半学生都吊着黑眼圈，比鬼还像鬼。 对，那天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差点被挤爆了。 一个短发女老师说道： 我工作了这么久，这几天忙得都快怀疑人生了。 肖主任说： 不止陈老师的心理师啊，医务室还有老师办公室都是学生。我们这所学校是寄宿制，全员寄宿制，学生一个月才回一趟家，我们就好比他们的父母，孩子被吓坏了可不得找我们吗？ 那天有一大群学生被吓到，白天受了安抚，大家一起说说闹闹好像没什么事，晚上就现了原形。 别说学生了，就我，郑老师说，我那天晚上都一个接一个的做噩梦，从小到大看的恐怖片全想起来了。 心理陈老师指着自己的眼睛说： 我那天晚上直接失眠了，眼窝都凹进去了。 因为那天晚上做噩梦的人多了好几倍，学校里乱窜的东西自然跟着翻了几倍，这样一来恶性循环，一晚比一晚恐怖。 安眠药吃了吗？ 秦鸠问。 吃了，不止自己吃还分给学生吃，反正是想尽了办法了。最近外面封路，学校也没法放假，况且谁 谁也不知道放回去了，这种情况还会不会继续了？万一再把学生家里面弄得乌烟瘴气的，这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那就太可怕。 不远处，学生们被各个体育老师带着往教学区走，脸色却是不太好，但总体还算青春洋溢。 小孩嘛，总是有点没心没肺的，白天打打岔啊，就能吃能跑，那些东西白天也不出来，所以乍一看还挺平和的，等到了晚上你们再看。 郑老师说，之前来过几批转校生，大多数都……肖主任摇了摇头继续说， 再这样下去我们学校就办不下去了，况且就算办下去了，也对不起那些出事的学生。校长既然请了二位来，那应该有他的道理，你们一定会帮忙的，对不对？ 罚都罚来了，能说不对吗？所以这就个鬼故事，所谓的转校生就是一批批考生，原本这种美梦成真的效应只存在于考生之中，结果出了 bug， 蔓延到了这个考场的所有 NPC 身上，于是来了个群魔乱舞，百鬼夜行。油火夹着那张便签条凉死死地说， 政治哲学， 唯物唯心，主观臆造，真能扯。他油火又问肖主任， 学校一共多少人？ 现在是寒假补课期间，人不是很多，高一不在，只有高二高三，一千出头吧。 一千个学生，一千只鬼。肖主任又说， 校长让我们全力配合你们，先来给你们安排一下住处吧。啊！ 肖主任伸手招来了一个学生， 张明过来。 那是一个小胖子，正圆形的脸看着特别喜庆，现在学校就急需这种人才，用以缓解恐惧心理。张明颠过来说， 老师怎么了？ 这两位呢是校长请来的客人，晚上在宿舍里面住一晚，就六层那个空房间吧。 张明说， 哦，我们宿舍隔壁那个。 对。 肖主任指着油货说， 这位是贾老师。 又指着秦鸠说， 这位是乙老师。 秦鸠不禁吐槽， 行吧，总比丙老师强。 张明笑得眼睛都没了。肖主任带人去给他们拿生活用品了，小胖子领着他们往宿舍走，没想到他们两个大男人还有住回学生宿舍的一天。张明是个活泼的性格，可能是真的心大，觉得撞鬼也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。秦鸠问他， 你做噩梦吗？ 小胖子理所当然地说， 做啊。 本着做调研的心理，秦鸠说， 哦，什么样的噩梦？ 小胖子一摆手说， 大场面。 倘若一千个学生各有一千个大场面，那就搞笑了。